第十三集，肯瑞托议会。卡德加被召唤到了肯瑞托议会大厅，在这里他没有四下张望，因为东张西望没有意义，那些领袖们只有在他们愿意被你看到的时候才会现身。卡德加曾经来过一次这个会议厅，那时他被告知自己要去当麦迪文的学徒，当时他对这个房间惊叹不已，因为这个房间似乎是漂浮在空中的，只有当周围的世界比现实世界中更快地变暗、变亮以及吹起风暴时，才能稍微看见一些地面。议会成员也同样使他敬畏，他们只显露出戴着斗篷和兜帽的身影，其他体型、面孔甚至是性别都被掩盖在衣物与魔法之下，这既能给人深刻印象又很实用，还可以避免受到贿赂、勒索和其他方面的压力。他们伪装就是为了确保这一点，因为法师群体的领袖们都是秘密选举而出的，只有议会成员知道彼此的身份，但这也给议会带上了神秘的气氛。很多议会成员却很乐意造成这些困惑，他们确保让每一个进出这个房间的外人都搞不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和遇见了谁，甚至记不清他们自己说了什么又听到了什么。上一次卡德加离开这个房间时脑中一片混乱，他惊讶于上司们所具有的力量，同时也无法详细复述当时发生了什么。从那之后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虽然仅仅过去了几年，卡德加的知识与法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他的外貌也改变了。议会成员们曾经让他感到迷惑，现在终于轮到议会成员们因为他而感到迷惑了。一想到这里，卡德加就觉得有些好笑。但不管怎么说，他离开这里的时候还只是个年轻人，等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一个比他们许多人都老，但是活的时间却远比他们要短的人。尽管如此，卡德加并不想跟他们耍花招，他把自己传送到达拉然时已经累坏了，虽然他的法力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但这段距离还是令人望而生畏。再加上昨晚他和洛萨为下周的正式战略会议讨论到了深夜，卡德加赞同过去的导师们对最近一系列事件的关切，并认为他们有必要了解艾泽拉斯发生了什么，但他觉得并不需要故弄玄虚。 把一切全告诉我们。 我很乐意告诉你，凯尔萨斯王子，但是如果我能看清自己的听众，我讲述起来会更加轻松。 哼，你说的对，我自己也觉得要对这样一团影影绰绰的身形说话也不容易。 说话间，精灵王子凯尔萨斯迅速地做了个手势，解除了自己的伪装，现身站着的凯尔萨斯身着装饰华丽的紫罗兰色与金色的法袍，金色长发披在肩上，他五官鲜明的面容警觉中带着期待。 这样好些了吗？ 好多了，谢谢您。那么余下的诸位呢？我不能看见你们的面孔吗？克拉苏斯大人、克尔苏加德大人、安东尼达斯大人并没有费心伪装，而凯尔萨斯王子深思熟虑之后也解除了伪装，那么剩下的诸位能否也这么做呢？ 没错，年轻人，没错，这件事太严肃了，不应当再玩这些把戏，你也不再是会被这些小技巧愚弄并对此赞叹不已的新人了。现身吧，我的朋友们，让我们在夜深之前讨论完这件事。 其他法师虽然稍有一些不情愿，但还是遵循安东尼达斯的建议。片刻之后，卡德加发现自己直面着六个人。卡德加靠纤瘦的身材和秀气的容貌，以及夹杂着几缕红色的银发，认出了克拉苏斯。他也很熟悉克尔苏加德，一位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富有魅力的男人。科尔苏加德有着深色头发、络腮胡子和呆滞的有些奇怪的眼睛， 仿佛他并没有真正的看着周围的世界。卡德加并不认识另外两位，一位矮胖男子和一位体态优美的高挑女子，不过他们的面容看起来稍微有些眼熟，很可能他曾经在紫罗兰城堡的大厅中与他们擦肩而过，那个时候他还是这里的一名学生，还没有重要到能与他们直接交谈。而现在他们全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卡德加讲话。 现在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你们想知道什么？ 一切。 好的。 从科尔苏加德的眼神看来，他是认真的。他作为梦想家和研究者颇为有名，他总是探求着知识，尤其是与魔法有关的事情，关于魔法的来源以及潜力。他也是肯瑞托众人之中对进入麦迪温的神秘图书馆最感兴趣的一位。卡德加猜他也是对于麦迪文图书馆的毁灭最为失望的一位，但是卡德加没有提到在他离开高塔之前带走了最珍贵的一批典籍。卡德加很感激矮胖男子给了他一张椅子，他坐下来之后开始描述自他两年多之前离开达拉人之后发生的一切。他告诉他们他与麦迪文之间奇怪的师生关系，麦迪文喜怒无常的情绪和奇怪的消失，他们第一次遇到兽人的情形，麦迪文针对法师的谋杀，以及麦迪文的背叛，自己与洛萨是如何杀死了麦迪文。然后他开始描述部落以及他参与的战斗，关于围攻暴风城、莱恩之死、城市的陷落，以及他们之后的逃亡。大法师们在卡德加陈述的大多数时间内都保持着安静，期间会有人提出问题，不过对于一位地位远比他们低的人，他们显示出了惊人的重视，他们提出的几个问题也简短而直击要害。当卡德加最后说完联盟与圣骑士之后，他向后靠去，调整着呼吸，等着看这些大法师们接下来会问什么问题。 你没有提到提瑞斯法议会。 科尔苏加德， 怎么了？这是和麦迪文相关的。 的确，我为我的疏失而感到抱歉，不过我对议会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麦迪文是其中一位成员，他提到过一两次这个议会的存在，但他从未提起过其他成员或讨论过议会的行动。 当然。 那名女子议员突然发声，卡德加看到他和科尔苏加德交换了一个失望与挫败的眼神，他意识到自己是对的，他们对提瑞斯法议会一无所知，只是想骗卡德加说出那些秘密，他们失败了，所以不会再继续深究这个问题。 不过我更关心麦迪文本人以及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你确定在他身体里看到的是萨格拉斯？ 千真万确，我在一个幻想中见过这位泰坦，而且立即认了出来。 所以是麦迪文或者萨格拉斯为兽人们打开了通道。你说他们的世界叫什么？ 德拉诺。 卡德加回答完刚才给他椅子的矮胖男人，他的身体就微微颤抖了一下，他的思绪回到他在麦迪文之塔看到的另一个幻想，他变成了一个老人，就像他现在的这个样子，他率领着一支战士小分队对抗着大量的兽人，在一个有着血红色天空的世界。加洛娜曾经告诉过他，这似乎是德拉诺，这意味着他命中注定将要前往那里，而且很可能无法幸存。克拉苏斯接下来的提问让卡德加强迫自己回到面前这场谈话中来。 你对德拉诺那个世界了解多少？ 我没有亲身到过那里，不过一位半兽人同伴告诉了我许多有关那个世界和兽人的事。曾经兽人们在他们的故乡和平得多，他们会争吵但不会互相争斗，他们真正的敌人是食人魔，兽人比他们聪明得多，人数也多得多。 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被腐化了，他不清楚所有的细节以及腐化的原因与过程，但他们的皮肤逐渐从棕色变成了绿色，并且开始使用不为人知的黑暗法术，他们变得更加凶残，更加暴力，然后他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仪式，还有一个什么杯子，酋长们和大部分兽人喝了那个杯子里的东西， 之后他们的皮肤变成了鲜艳的绿色，眼睛变成红色，他们变得更加强壮而残忍，并且疯狂而嗜血。他们杀死了遇到的所有的敌人，然后开始自相残杀。再加上他们的魔法抽光了大地中的生命，作物不再生长，这导致了严重的饥荒。他们几乎处在毁灭的边缘，但麦迪文找到了部落的首席术士古尔丹，向他提供了进入我们世界的方法。古尔丹同意了，与他一同建造了一座传送门。他们一次派出几个士卒，然后逐渐增加数量。现在他们就只需等待，侦察防御，积累力量，最后发动进攻。 现在他们已经全力向我们进攻了。 没错，如果没有别的问题了，尊敬的先生们与女士，请允许我告退，这一天可真够长的，我累坏了。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卡德加皱起了眉头，自从他们抵达洛丹伦，他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他内心有一些想要祈求肯瑞托的保护，或许他可以重操旧业，当一个图书馆助理员，他不会再惹麻烦，而躲在世界上最强大的魔法防护后面，他也会很安全。然而他也有一些厌恶逃避战争的想法，无论如何他可是面对过一个恶魔并且活了下来的人。如果他连萨格拉斯附身的麦迪文都能解决，那么毫无疑问他也能解决一支兽人军队，更何况对他而言，友谊与尊敬还是有些意义的。 我将与洛萨爵士并肩战斗，我承诺过协助他，等战争结束之后，假如我们能活下来。 你仍然是达拉然的一员，如果我们将你召回这里，为你分配一些必要的工作，你会遵从我们的召唤吗？ 不，我不会回去。在战争之后，如果我们都活下来了，我会回去继续学习，虽然我不太确定是回到这儿学习，还是去麦迪温之塔，或者是去别的什么地方。 你离开这里的时候只不过还是个孩子，一名年轻的学徒，但你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大师，一个男子汉了。 我们不会命令你做任何事，而且会尊重你的意愿。我们希望能够随时了解新情况，特别是有关麦迪文、术士、提瑞司法议会和那道传送门的任何事。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 是的，你可以离开了。愿圣光保护你，并赐你力量。 记得报告，我们越早得知兽人的计划，我们就能尽早向那个区域派遣部队。当然，我们也能提供魔法援助。 当然。 卡德加快步走出这个房间，房门一关上，他就照出一个水晶球。他猜想，肯瑞托议会开会的房间有魔法保护，既能免受攻击，也能免遭窥探。不过卡德加在他短暂的学徒生涯中，从麦迪文那里学到了不少，而且在大法师死后，他从那些顺手牵羊的书中学会了更多，更何况现在离他的目标还非常近。他集中精神开始施法，水晶球中的色彩开始旋转，从绿色变成黑色，又变回绿色，影像中开始出现面孔以及轻微的低语。他看到肯瑞托议会的成员们穿着朴素的紫罗兰长袍，甚至房间的墙壁也变化了。水晶球中的影像逐渐变慢，直至停止，最后只剩下一个普通的房间和原地徘徊的六个人。 不知道我们能相信他多少，他似乎并不是很迫切地回应我们的期望。 当然不会，如果你经历了他那些事，你并不会比他更加坦诚，而且轻信别人。况且我们也不需要相信他，我们只需要让他向洛萨引荐我们，然后作为我们和其他人的中介。我很确信他不会妨碍我们的计划，不会背叛我们，也不会保留我们需要的信息。我看不出来除这些以外我们还需要什么。 这另一个世界德拉诺让我很不安，如果兽人能够穿过那道门，那其他人也可以。我知道他们那边有食人魔，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这意味着他们手上可能还有更可怕的生物等待着时机进入并摧毁我们的世界。另外，如果兽人们战败， 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退回到他们的世界，和一个有着无法摧毁他们基地的敌人作战尤其困难，因为他们可以随时出现攻击我们然后消失。我们应当把找到并摧毁那道传送门作为我们的第一要务。 嗯，我同意克拉苏斯大师的观点，摧毁传送门。好，这点确定了，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接着他们开始讨论更加鸡毛蒜皮的事，比如清扫紫罗兰城堡实验室的日程表。听他们讨论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卡德加收起水晶球准备离开。他本来有些期待肯瑞托会对他的不敬勃然大怒，但他们什么都没说，而且似乎全盘接受了他的故事，这显然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变化。凯尔萨斯说的对，卡德加在过去三年内经历了很多事情，他现在要做的只有把自己传送回洛丹伦的王都睡一觉，这样明天他就能够足够清醒地去应对任何事情。